我国运动员参加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2017年国际航空联合会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，22号回国。在14号和15号进行的2017年国际航联亚洲杯航空模型自由飞行比赛中，徐明范选手分别荣获了中级和高级滑翔机个人项目金牌，金林福选手获得了中级滑翔机个人项目银牌。在16号进行的2017年国际航联苏德诺木巴吉尔纪念杯比赛上，我国选手金林福、徐明范和金承志分别夺得了高级滑翔机个人项目冠军、亚军和季军。